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多寻的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，记得一首歌的几个音符，但是怎么哼呢都没有人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字，也无从查证。有两个台湾的小青年，他们去旅游遇到了一个黑人司机，这个司机一上来呢就哼了这首恋曲1990，想问这个小青年知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。他们一听，这不是罗大佑的1990吗？司机非常激动的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哭了起来。原来他的母亲呢曾经在一家华人餐厅工作，这首歌曾经是他的母亲最爱的歌。母亲离世之后，他一直在问人这首歌的名字，问了30年，终于在这对小青年的口中知道了答案。一首歌原来这样的奇怪，写歌的人不知道听歌的人会因为他写的歌发生什么样的故事，唱歌的人呢有时候也需要从听歌的人口中去寻找对自己的肯定。1983年，你去翻那一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，你会发现在粤语歌遍地的名单当中有一首很难得的国语歌，唱歌的人叫做蔡琴。后来他受到邀请到香港去开他的个人演唱会，那时候他对自己非常的没有信心，他很担心他的演唱会会没有人愿意去看。临开唱前的一天晚上，他和经纪人在外面散步，然后呢在香港的街头突然听到了一段音乐，正是这首歌《你的眼神》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这些会唱歌的眼睛。唱这首歌的呢是李杜，她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。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歌者呢？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紫，但是她的声音呢就会像是一个陪你坐在床边的朋友，在软弱的时候给你温暖的力量。这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。 现在我们说起李杜的时候，更多的人会记得他那首《明天我要嫁给你》。而在我看来，这首《舍不得把眼睛睁开》是更加具有滚石特色的都市情歌，也更能够代表那时期的李杜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一样出自张洪亮最石破天惊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心爱妹妹的眼睛》。有意思的是呢，大家对这首歌歌名的印象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听过这首歌，而是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著名的张洪亮的代表作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我们都以为这是张洪亮的第一张专辑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前一张专辑《祭文》实在是销量惨淡，迫于市场和唱片公司的双重压力，你能够从歌词当中听得出来，张洪亮是誓言要把第一张赔的钱全部都赚回来。1989年，这张《心爱妹妹的眼睛》大红大紫。其实流行音乐要做到雅俗共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幸好这不是一张完全落入俗套的唱片，这也不是一首落入俗套的歌。心爱妹妹的眼睛，我们听听妹妹的眼睛里有着怎样的故事。 也不能表达我的情

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连贯的只是个误会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尽情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。 有些人走上音乐这条路，在外人看起来是如此的顺其自然，就像郑中基，就像王新平，他的父亲母亲以及舅舅都曾经是明星，所以93年他也非常顺利地签约到了宝丽金唱片，正式进入到了香港乐坛。第一张专辑是一张国语专辑，主打歌瞬间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别问我是谁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。在他的辉煌时期，他也曾经和刘晓慧、黎瑞恩和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。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，里面也有着眼睛的故事，不要躲避我的眼睛。

天星星不眨眼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一点点温暖曾经的遥远。满天星星不眨眼，默默许下的心愿，在胸口小小的梦田，美好的种子啊在发芽，偶尔我有些话想说，轻轻的坚定的不沉默，声唱歌。满天星星不眨眼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一点点温暖曾经的遥远。满天星星不眨眼，默默许下的心愿，照亮了天方。星星多耀眼，点亮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 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，